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酷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为导演杨婷的第九部舞台剧作品，音乐轻喜剧《哎呦妈妈》明天将登台北京喜剧院，请听报道。 音乐轻喜剧《哎呦妈妈》是杨婷导演的第九部舞台作品，改编自莫里埃的最著名喜剧《吝啬鬼》。主人公阿巴公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在这部剧中，主角阿巴公则由男性变成了女性前夫人，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领衔主演。 这个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人物，他有很多面性，吝啬，对儿女很苛刻，对自己更苛刻，同时呢他又要有一个女人的自然的一种美啊，因为这个戏里面也添加了一些他本身的这种有人追求他的这么个桥段，所以他就不像原来的阿巴公，既然有人追求他，就说明他自身呢还是存在着一种美，不是一个还干巴的老太太，是这样的。 吴琼近年来不断地突破自我，出演过由黄梅戏与现代音乐嫁接的《贵妇还乡》，在《太白醉》中也由旦行转到生行出演李白。对于这次的这个新角色，吴琼坦言难度很大， 很大的难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原来我对跨界啊，或者对尝试都是信心满满的，但对于这个我确实很觉得很难。杨婷导演是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特别能激发演员的这个能量，但是作为我是个戏曲演员，你也知道戏曲的城市化往往对我有一定的束缚，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走进这个形式的妈妈的人物里面去。如果在戏曲里我就有很多的身段呀，我就会很好的布局了，但是这个呢大概将近一个月吧，我都束手无策。 据了解，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该剧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1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先锋戏剧团体孟京辉工作室昨天宣布，孟京辉导演的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将于今晚在蜂巢剧场首演。这部剧改编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原作，在戏剧编排上融合了摇滚乐，剧中音乐和主题曲都由演员团队创作，并在舞台上现场演奏。这部剧将上演到7月8号。以色列经典喜剧《雅各比和雷弹头》今晚登台龙福剧场。汉诺赫·列文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他的戏剧作品犀利而富有诗意，虽植根于以色列社会，但呈现了超越地域限制的深刻思想内涵，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演，启迪和警示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北京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宋家姐妹》今晚继续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程派当家青衣池小秋将扮演宋庆龄，马派老生朱强出演孙中山。舞台剧《伊库斯》今晚继续在仁义实验剧场演出。这部戏是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经典话剧，这次演出由北京仁义演员班赞导演。中国东方歌舞团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明晚登台保利娟，除了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的演绎，今年原创的部分多了不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据预报是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再次在四点有戏啊，跟我一块儿来聊聊电影。 哎，这一周的时间里啊，我可能不止一次的会到这儿来提办。 对，辛苦了，看电影辛苦啊。 好吧， 今天首先说一件跟电影有关的大事， 大事， 大事。这个事儿确实，昨天好像很多人看了以后不明就里啊，是吧？ 怎么了？ 不明所以啊。 不是不明觉厉吗？ 确实看到这个消息的很多人是一头雾水。总会觉得这个两个名词，或者说这一个名词和几个人的名字是对不上的。我们说的是什么事情呢？在昨天我们看到消息，奥斯卡的主办方招新人了。哎，这个人数呢创了新高，而且呢这次有大家熟悉的几位中国的影人在其中。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今年招新人数再创新纪录，928人获邀成为他们的新成员。 哇，快一千了。 拥有了什么呢？我们要提到就是他们拥有了奥斯卡的评委资格，包括有以下的我们提到的人物。 好， 先来说一说大家不熟悉的名字吧。 不熟悉的， 比如说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我们中国影人当中有这个彭奇华啊、杨江、赵楠、关丽娜、裘小梅。当然我说不熟悉呢，可能是对我们普通观众而言， 对， 在电影界呢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包括有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还有我们熟悉的导演娄烨和编剧严歌苓，等等等等，他们都在这一次的这个奥斯卡招新的名单当中。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获邀的朋友们，他们和以前的评委们共同组成的成员团，将有机会拥有奥斯卡评委资格。 这些人是第一次啊，其实以往的这个评委当中也有咱们中国的影人，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 那 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刘德华、金城武和张艾嘉，他们入选成为奥斯卡的新的评委会名单的成员。究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为大家连线一位电影方面的专家，我们马上在电话那端为大家连线的是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电影专家汪一兰女士。一兰你好。喂。 主持人好。 哎，依兰你好。刚才您可能听到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情了，我相信在昨天呢您可能也了解了新闻的前后的一些内容。奥斯卡主办方呢这回是有一个新的评委入选的名单，那么这次呢好像获邀成为他们成员的这个中国的影人还不少，我们也看到当中包括有刘德华、金城武和张艾嘉这样熟悉的名字。我不知道依兰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入选到这一次的这个奥斯卡的评委名单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能跟我们聊聊这件事情吗？ 其实从昨天或者说是前天的凌晨，我的那个朋友圈就开始被刷屏了。分别是祝贺我司某某某，或者是祝贺我的前合作伙伴制片人或者是导演某某某，然后那个取得了奥斯卡的那个评审资格。这就发现就是这一次获得奥斯卡的中国就是评审资格的中国电影人里面，他们就不仅仅是有这个大名的电影演员啊、明星这些，还有很多幕后工作者。然后其实这个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它是分为好多行业工会的，比如说剪辑、摄影、表演、制片人、导演、编剧，它不同的工，而且它的这个具有评委资格的人数已经有几千人了。然后那只要是有两位已经在这个名单里面的人，然后他提名，然后这个行业工会，然后那个就是组委会，相当于是selection committee，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内部的评估，通过了之后呢，然后再递给这个所就是大评委会去评估，然后过审就通过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提名的人他就会享有这个资格，然后就会受到邀请。当然他前提是我们看到新闻或者是这个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他在网官方网站上呢，他这个 announcement 他这个宣布的时候，他也说是将受到邀请，有900多位受到邀请。有的人呢他是要接受邀请他才能真正成为，有的人他可能他不接受邀请，或者是他所在的组织或者国家不允许他接受邀请，这也有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有一个主动邀请，还有我要主动要同意才行，不是我被动受到邀请我马上就要成为他的成员。 因为他受到邀请之后你要尽义务的，你当然是基本上都会接受了。你除了要那个参加他定期组织的评，你要尽评审义务之外，你还要交纳会费。然后 要交钱的。 会费对于这个莫大的荣耀来说， 不算什么， 那个九牛一毛了，不是什么事儿了。 是的，依兰，刚才我提到说，这次我们看到的名字特别熟悉的，这也是看点之一吧。刘德华、金城武和张艾嘉，包括咱们的导演娄烨，包括编剧严歌苓，他们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您认为为什么会是他们几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呢？我们很多普通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啊，特别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他们的名字。 就刚才说了，他这个选拔和评审的这个机制就造成了，就是其实你只要在他这个名单里面有两个认可你的能力的老熟人旧相识提名你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另外当然是他们本身的不管是行业的背景资历还有业务能力已经达到了国际前沿，受到了国际认可，这个是我觉得是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对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国际化程度和他的专业能力的认可。另外这一次也是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多，就是中国评审受到邀请的史无前例多。我觉得也是因为中国电影行业和电影产业这几年的就是大繁荣大发展，然后以及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日渐的提升和强大，这个是大环境，这个是绝对分不开的。然后另外除了这几位之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大众不太熟但是对于我们业内人来说觉得很有意思的几个点。一个是去年今年有一个动画片叫做大世界，然后这个动画片在那个柏林当时是入围了主竞赛，这个导演也是他第一次在拿着他的作品去参加国际电影节。结果就这么一部作品他就被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受邀成为奥斯卡评委了。这个导演叫刘健，他是浙江 就是中国美院的一位老师。 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当然我们艺联选片也选中了这部片子，叫做《骑士》。 嗯。 这个女导演她是中国女导演，但是她在美国学的电影，然后也在美国拍电影。 嗯。 她有一部片子叫做《骑士》，入围了戛纳的双周导演双周，也获了奖。 嗯。 然后这个女导演非常年轻，然后她的继母是宋丹丹，然后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导演也受邀成为了评审。这个我也很出乎意料，因为她非常年轻，她之前的作品加上其实只有三部，但是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嗯，虽然是新人，但是她的影响力有。嗯， 对，所以就看来就是这一次的那个评审的中国评审的邀请还是非常的就是多元化的。 嗯， 她不仅仅有大名鼎鼎的明星，有票房号召力的制片人和导演，同时也有艺术向的这些真正有那种创作力的，虽然很小众，但是他很有那个国际前沿水平创作力的这些创作者们。 嗯嗯嗯。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次咱们中国的入选的这个评委呢也特别的多啊，受邀的评委特别多。那一兰，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对奥斯卡的评选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说老实话，这个因为他这个评审实在太多了，就奥斯卡评审。 对。 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就是单单作为那个评审来说，然后增加的这些中国评审，对整体奥斯卡的那个评选的政治取向啊，还有审美取向啊什么，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除非就是有哪一天有真的有中国电影人成为了奥斯卡评选的那个组委会的就核心成员的有的话，这个是会有真的会有影响。但是一直都说是那个奥斯卡的评审都是代表着美国典型的白人男权和就是他们那个取向的，所以撼动奥斯卡这一点的这个还是任重道远， 还有很长的路啊。那么如果我们抛开奥斯卡不讲，那么这次的这个事件呢，会不会对中国电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您的看法，会不会对咱们中国电影的发展也有它一些积极的作用呢？ 中国电影其实现在就一直走在国际化的路上，不论是合拍片还是中国电影的出口，中国电影走出去，还有就是国际联合培养这方面，就是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大。但是就是奥斯卡把中国电影人选作评审的，随着这个增加呢，我觉得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这些中国电影人他可以亲身的体验到和感受到这个国际顶级的，就是相当于是最牛的一个电影奖项，它的评审机制和它的内部的运作机制，这个是非常的那个健康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们之前工作上也跟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有过交流和那个合作，然后他们的内部的所谓加引号的繁文缛节啊，就各种规章制度和流程一点也不比中国的一些就是体制内的单位少。 少，对。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那个金字招牌，而且就每一个人都把这个金字招牌捍卫的信念就奉若圭臬。就是这个他们内部如何运作的，然后他们如何是把这个信念一直秉承下去，而且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的同时还能把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坚强的就保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融合国际化的这么一个体验。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融入进去了之后，那相信他们也会把这种体验带到中国来，然后慢慢的形成我们自己的非常先进的健康的有力的不管是行业工会啊还是评审机制啊，然后还是大家就是热爱电影的人在一起的一种合作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谢谢依兰，跟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哈这次的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以及更多的中国电影人能够受邀成为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今年这个招新名单当中的一员。也谢谢依兰给我们的讲解，我们下次再会。 好，谢谢，谢谢。 好，刚才为大家连线的是我们的电影专家，这个季彤刚才跟我也是听了听电影专家的意见啊， 这个学习了很多。 刚才说到这个奥斯卡 啊， 真的 我第一次知道， 真的有的时候是我们通常会看到他那颁奖的那个星光熠熠的一面， 就是他们的那个机制吧，其实挺有意思。就是你看咱们这儿当评委，当了导师，哎呦妈呀，这那谱大了。然后还得给钱， 这有的时候是这样，有 钱少了， 有钱 少人还不来不干。你这个去了，你得交钱。 对 啊， 对， 为什么这回选中国选多呀？那中国经济形势好啊，大家收入都高啊，中国电影人有钱，可以多选点有钱的。 一方面是这样啊， 选一个那个闹经济危机的，要报不起名去。 您这个观点新颖啊。 当然还有一条，他得有俩人介绍， 对 吧？哎，那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在之前实践也有不少中国的电影人已经进了这个圈子了， 是的， 是吧？你想啊，那个2017年，我看了一下你这名单里头，张曼玉啊、姜文呐、梁朝伟啊、刘嘉玲啊、什么范冰冰、甄子丹啊，是吧？ 陈可辛、许鞍华、杜琪峰、冯小刚、赵小丁、顾长宁、施南生，这是去年的奥斯卡评委当中咱们华人的入选的啊，不是说那个参选啊， 对对对， 是 不是 受邀成为奥斯卡评委名单当中？ 事实上参加成为了评委。 对， 你想他们要再介绍，那介绍谁啊？当然介绍跟自己关系好的。 说得好，是吧？ 刘德华人缘多好啊，对不对？金城武多帅呀、啊！ 对对对， 大家都喜欢他。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他其实这个人脉或者说他的关系网络， 哎、对对对， 这个是存在的，而且他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是你让别人两不相干的人，他介绍他也介绍 不了。对， 他不熟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名单呢，这是昨天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刚才除了说到的这些中国影人成为这回奥斯卡的新的评委会名单当中的这个成员之外呢、 哎， 其实还有更多的大家熟悉的国际影人也是在这个名单里面。 就是过去咱们都是为什么得不了奖啊？评委全是外国的，肯定的。奥斯卡一共多少评委？ 奥斯卡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现在能够新成为的已经有928人，而学院一共有多少人组成，我告诉你，一共有近6000名电影界的专业资深人士组成。 还是太少啊，咱们才占1/6，是吧？这个投票的时候你得有优势，对吧？你要不然你老得不了，为什么老得不了奖啊？你给你说话的人太少，是不是？ 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应该是有他这样的因素。对， 你想那、你比如说那国际比赛啊，体操是吧？现在为什么老拿不到高分啊？评委少。跳水为什么老拿高分呢？ 就是 中国评委多。 用您的话来讲，这叫话语权的问题。 他有一个，他肯定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对吧？他最后加权平均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最后得那个票的那个分儿。 有一种说法。奥斯卡再怎么重要，它也只是美国的一个奖项。虽然它在它的那个评选的机制当中会有一个最佳外语片，但是它主要还是美国的奖项， 它占大多数。 对，但是我们发现在其实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它的这个方面，它的评选的方向方面，它是有国际化的， 比较均衡。 没错。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除了中国影人、中国的电影的人士啊进入这次的名单之外呢，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外国朋友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啊。 你熟，我不熟。 我说几个，可能季彤马上就能反应过来，你可能会忘掉啊。塔伦·艾格顿，你应该是看过这个。特工学院， 你说他演了谁？ 王牌特工 啊，王牌特工， 王特工 的这我知道， 那个成长起来的人物， 哎，对， 好， 这知道。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里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你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本尼迪克特王，这是在《神奇异博士》里面， 对对对， 咱们看到那个华人面孔， 他也能弄出俩圈来。 然后再来看索菲亚·保特拉，这位女演员非常的有名，她是在我们最近看到的啊，应该是在汤姆·克鲁斯演的那部《新木乃伊》当中的女主角啊。然后还有何正宇，这也是韩国非常著名的电影演员，也是现在新晋的导演，非常非常的有名。 哎，他们韩国姓何的特别多，大何小何。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洪尚秀、李沧东，李沧东大家可能在关注韩国电影方面是非常熟悉的名字了。还有 J.K. 罗琳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这不用问了啊，这是大作家。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发现没有？他这个评委的这个构成啊，他挺科学啊，他不是说全演员啊，全是导演啊，全是编剧，没有，你演员、导演、编剧只占一部分， 是的。 他另外好多什么美管美术的，什么管编剧、管剪辑的，是吧？管音乐的，什么甚至说管那个道具的，他都能参与进去，这是一个最广泛的投票。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奥斯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哈。刚才因为我们的电影专家也 在连线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其中的内容、 哎、 说到他的成员分为15个行会，这个行会当中确实非常非常多的名头了。 哎，这个刚才咱们专家也说了，什么演员呀、艺术总监、摄像、导演、化妆、纪录片执行官、电影剪辑、音乐制片、公共关系，就对外搞宣传的， 对， 哎，什么短片的制作，什么做音效、视觉效果、声光电啊，这个都参加这进行评选及投票。他这个投票就是叫什么，好几千人投票， 对对对， 是吧？ 是、嗯、 哎，这个所以就是各个方面人都觉得你这电影好，你才能得奖。 嗯， 有一方面觉得不好，那就算了。而且他那个奖项也分得特别细， 对， 是吧？他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这都那什么、 嗯嗯， 然后他有最佳音乐效果奖， 嗯， 是吧？最佳色彩什么怎么样的，他这种奖 他分得非常 细致、 嗯， 对 对对。那我们也发现，在今年的这个华语电影人受邀名单当中， 嗯， 刚才提到的像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这个可能大家因为是目前的啊，是台前的人，所以大家很更关注一些。 三位加起来快200岁， 他们三位啊，这个还很有意思。他们在官网上对他们有介绍， 啊、 就是因为你要介绍给更多的国际影人， 用、这个、 他的同行们 ，English 对， 给他们介绍 怎么介绍他们才能让其他的外国影人认识他们？ 对、嗯， 因为有更多的人对华语电影是 没有 概念的， 看过他们的电影。 那么、嗯、他们三人的作品分别是这样介绍的。 哦， 刘德华他的代表作品有如下两个， 是 第一个写的是《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 因为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张艺谋导演，张艺谋名声很大。 对、 啊， 然后第二部写的是《无间道》。 无间道 ，《无间道》也很有意思。他的剧本呢是被美国当年好莱坞买下以后拍了《无间道》的美国版， 哎， 对吧？ 叫什么、 嗯、 什么《迈阿密风云》吧？ 不是《迈阿密风云》，对， 反正《 无间风云》 他什么 《 风云》啊，《无间风云》 对， 那就是。 然后金城武的介绍呢， 嗯、 当中是《十面埋伏》 哎， 话是 一 样的，一 个片子里出来的啊。 第二个介绍的他的作品也很有意思。是吴宇森导演的《赤壁》， 哦， 因为吴宇森导演在好莱坞有过常年的合作， 哎， 啊、 哎这个咬着羽扇啊，这吴宇森导演这美国人熟啊， 是。然后第三个张艾嘉，张艾嘉的作品呢、嗯，在他的官网上列举的是《相亲相爱》 哦、 啊，《相爱相亲》就是那部新的电影，嗯，还有是《二十三十四十》， 嗯， 和刘若英的那部合作的电影， 哎。 这个都特别有意思。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像2017年去年呢有很多的中国影人也在那个名单当中、 啊嗯、 那么再往前2016年其实也有奥斯卡的华人评委、 啊、 而且多达20位、 哎、 其中包括有侯孝贤、 嗯、 贾樟柯、华裔导演温子仁、 哎、 就是恐怖片的导演啊。然后还有《功夫熊猫》里为鹅爸爸配音的资深演员吴汉章、 嗯、 还有出演过《喜福会》的孙芳、 哎、 以及许成毅、鲍德喜和赵飞， 对，这些都是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大家一致认为他们弄得好， 嗯， 是吧？他有发言权，他权威， 对 啊，这样才行。 好了，我们关于奥斯卡新成员啊、新评委成员的这个事儿，先说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话题。 嗯、 刚才有朋友在问我，异次元问我互动话题是什么，那么先透露一下吧。我们下半时段会说到两部动画电影，其中一部是大家记忆非常深刻，30多年前的作品，叫做《阿凡提》。 哎， 问问大家对《阿凡提》还有印象吗？一会儿见。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白家电，一切就绪、是，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白家电，一切就绪、是，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奥斯卡、啊、这个就是它也越来越国际化啊、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特别重视了以后、 嗯、 你想不国际化也不行对吧，谁让你吸引了那么多外来的这些人这关注你来的对不对、 嗯嗯嗯、 啊你就为什么我们老得不了奖啊，我们老得不了奖我们不看了我们不去了 你怪没人的 哎对吧不是这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弄得现在就是像一个这个国际全世界关注的这么一个盛会，就有点像电影界的奥林匹克。 咱们这么对比， 嗯， 电影就是世界杯。 哎，对，哎对，电影界世界杯是吧？这个俄罗斯成绩怎么样是吧？哎，这已经它本身已经国际化了， 对， 所以它必须得改变， 对， 哎，它得多吸收点外国的评委。 真弄成个电影界的世界杯的时候啊，你就不在乎说你呀、啊 哎， 你国家的电影能得多少个奖啊？你踢的你不是你5-0了是吧？你后面踢的不行还是不行？ 是 吧？ 再有一个就是你现在他都讲市场嘛，对吧？ 嗯、 电影的市场，电影全世界电影最大的市场在哪儿呢？ 嗯，哎哎哎， 在咱们这儿呢， 票仓是吧？ 哎哎，对你好歹一人掏1块钱，就是十好几个亿的票房。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一人给我1毛钱。 对对对，这当然这属于开玩笑， 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个观众的群体 是 非常庞大， 嗯， 对吧？ 没想到这个话题让季腾老师这么有兴趣啊！这个奥斯卡这事儿呢，咱们就先搁在一边了。刚才通过专家的连线，想必大家可能跟我们一样啊，也了解了很多奥斯卡幕后的一些故事。 哎、 那接下来呢，咱们在下半时段要说一个新话题。 哎、 说到奥斯卡呢，觉得离咱们远是吧？ 嗯， 咱们说离咱们近的， 没有 要说近，这也不近的、啊， 也不近 、啊，时间不近。 而且 咱们说的 也是一国际化的事儿。 咱们说这国际啊，国际化的事儿、啊、 哎，对， 好嘛、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啊，分为两个部分。 嗯， 首先呢，从时间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下半时段是一个试验年龄的一个话题 啊， 因为有一件事情呢，它离现在啊，它有大概38年了。 38年。 另外一件事情呢，离现在啊、嗯、也有23年了， 是吧？好，我待会儿再跟你说一件事情，离现在千八百年了。 好吧， 嗯， 咱们说的这两件事情，38年是38年前的一部动画片， 哎、 动画系列作品， 对， 它现在呢已经被搬上了大银幕，今年10月1号就要跟大家在咱们的大银幕上见面了。 哎，就是阿凡达，啊、不是，阿凡提， 阿凡提，今天要说清楚了 啊。阿凡达呢是跳到现在还没影呢， 还没出来， 还没影呢。 阿凡提， 阿凡提，这收不住啊！阿凡提， 阿凡提先要到达了。 对，阿凡提大电影在10月1号，今年的10月1号，3D 大电影将在国内上映、 哦、 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具体的事件。 这不就奔着阿凡达的路子走吗？对吧？那阿凡达你也 几部曲是吧？ 你也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3D 大电影， 好， 对吧？ 我们说的这是38年前的， 嗯、 为什么说38年前？大家回忆一下，阿凡提当年第一部上的时候， 哎， 的的确确已经距今天38年之遥了。 而且那部动画片和其他的动画片它都不一样， 对，人家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哎、 一会儿我们说。 他的那个角色，他是用的那个材料， 嗯 啊，他不是画的，你看小蝌蚪 材料， 哎，小蝌蚪找妈妈， 嗯， 那是 水墨 动 画、嗯、 啊，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嗯， 那是属于你要理解成工笔画啊、国画都可以， 嗯、 对吧？ 嗯、 哎，你那个这个 这不一样， 他是用那个木偶， 这咱们一会儿说。 对， 好，这是38年前是吧？ 嗯， 觉得有点远，没关系。如果这不是您童年记忆的话，我们看另外一个是不是您童年的经典的回忆啊？ 往 23年历史的央视驰名动画 IP《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我的天哪！ 其实这部动画片大电影呢、 哎，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3部动画大电影、 哎、哦。 各位，如果你还想得起来，你在哪一年看过其中，不管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是我们说到的《阿凡提》更古老的这样一个动画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经典的动画记忆，到底哪一部才是你觉得最经典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收集一下意见了啊。 嗯， 这个今天肯定是有不同年龄的朋友们会到来啊。 先关注再留言啊。刚才咱们这顺口一说就说了好几部，是不是？ 是，您刚才已经提了4部了吧、 嗯？对啊， 是吧？这个好多朋友已经开始 马上有人说出来了 刷屏了啊。 哎，都开始。这个说这阿凡提啊，这阿凡提的故事啊，咱们都就特别传统的就认为这是一个咱们中国的故事。啊，其实呢，这个在历史上就关于这阿凡提的传说呀， 嗯， 它不止在咱们中国有， 丝绸之路上全都有。 哎，对，您沿着这丝绸之路一直往西走啊，您走到好多地方都能听见阿凡提的故事啊。 是，嗯、 这个大概吧，这个它的这个流行的开始，就是它出现的这个时间， 嗯、 就在这些传说里面出现时间， 嗯、 是在 这个11世纪到14世纪，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某一段时期， 嗯 啊，活跃在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一段这个 丝绸之路上， 哎，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啊， 对， 哎，这个巴库啊，什么这个土耳其啊，是吧？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时候波斯那一片， 当然它也会包括咱们新疆。咱们的新疆的这个阿凡提的传说有很多很多。 对，这为什么咱们这儿传说这么多呢？所以就是说，很多这个就是新疆吐鲁番那儿的这些朋友，他们就坚定的认为，这位阿凡提啊，就是他们那儿出生的。哎，这个我们这儿是他的老家。哎，他那么幽默，那么机智，那么乐观，这是我们的民族骄傲。 他就像我隔壁大哥呀， 哎，对， 他就是这么一位人物。 对，他干的这事儿，就是好多都是为了这个穷人啊伸张正义，是吧？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是什么时候知道阿凡提的？ 哎呦，那可真是挺小的， 是吧？ 就打小就看这个。你想， 既然您小的时候就知道，那给您一个提示呗。 是啊， 我们来听一听您小时候看那阿凡提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动静，好吧？ 听听， 哎。一开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几个字，那你还是比较熟悉的啊， 带上那音乐就出来了。 这个是那个片头出来的时候，只是厂名出来，接下来啊就是这一段出来了。 人人都叫我阿凡提呀，那斯里的阿凡提，生来就是个倔脾气，倔呀倔脾气，气象小魔力，我做呀做四方，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从东跑到西。爱国人战不平息，爱国人战不平息，要为穷人出苦气，要为穷人出苦气，气象小魔力，我做呀做四方，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从东跑到西。 小板凳搬好了没有？ 哎， 开始了啊，阿凡提， 纳斯尔定阿凡提啊！我听着这歌，我就想起另外一个歌来。 哪歌？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不骑。哎呀， 您把这毛驴跟那毛驴串了， 哎、就这意思吧。他骑这个小毛驴，你这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啊，骑驴的这个就是神仙也有， 张国老。 哎，这个、 那是倒骑 倒骑驴啊。 对， 阿凡提也经常倒着骑、啊。为什么一下他那个骑着毛驴的形象一出来就被咱们接受了？ 对， 就是因为 太经典了， 哎、这神仙那是。哎，就是他，而且他那个形象啊，就是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让你觉得一眼。看一眼，牢牢的记在心里、啊、 对对， 那个长长的脸，一个大撅着那个大胡子，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你想他是39年前的片子， 是 我今年49岁，我那会儿10岁，正好看这个东西都是特别感兴趣、 哦，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这么多的电视， 没错， 啊、没 有 这么多的外国友人在北京， 对对对， 你现在你看世界杯，你看这沙特队是吧，埃及队，你就能看见这种大胡子的先生， 就是你原来看到那个形象的时候是很新鲜的， 没有，就是他哟嚯，这家伙还能有这样的老先生特别有意思。 这个糊涂的旁观者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呢， 怎么说呢？ 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克里木老师。你还记得吧？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当时的阿凡提的这首歌呢，应该是我记得在电影、在这个动画片当中， 哎， 电视动画片当中它是一个版本， 它有插曲， 它是一个版本、 哎、 但事实上克里木老师呢唱的那段呢，它是后来啊在故事片阿凡提里， 让我的 您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部故事片叫《阿凡提》， 对对对， 是真人版， 真人版的， 对 啊， 那 你也有啊， 那个我总觉得啊，这个歌听起来更古老， 哎， 小毛驴乐悠悠，歌声把我乘风坐，乘风坐。 哎，这克里木老师唱歌有一特点啊，他不张嘴啊，你不信你试试，你要张着嘴唱就难听了。骑上我的小毛驴， 哎， 你得闭着嘴唱。 您还是闭着嘴吧。 骑上我的小毛驴，乐呵悠悠， 就是那个幽默感觉， 那味儿就出来了。 对，这又想起了陈佩斯老师了，是吧？ 你这一下能想哪儿去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阿凡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哎， 来帮助大家来看看这个新闻当中的内容哈。 好， 说到 正题儿， 这个阿凡提终于要回来了。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创作了一个叫《木偶》系列动画片。刚才有朋友也提到别的名称哈，有人把它叫做《粘土》。对吧？ 哦， 刚才有朋友已经提到过， 对， 粘土动画， 对， 这是泰格利啊，刚才说到的阿凡提，这是不同的名称， 对，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它确确实实是木偶那种形制的，因为他们在当初啊去采风回来以后创造这个形象的时候， 哎， 就是创造的木偶的那种形象， 就是它是用那个就是丝织品，用布缠的呀，还是怎么弄的？就是 您可是要扎小人儿啊， 我不是容嬷嬷啊，就是我跟你说，就这东西也拍摄起来费老劲了， 是的，是的， 你咱那个动画片如果画在纸上，它是一页一页的拍，那个你就是拍一个镜头你就得挪动一下， 对的， 就那个 真的 太辛苦了， 所以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阿凡提啊，它是三代人的童年记忆。 对，对， 哪三代人我们数一下，有人说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因为从童年来讲的话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69年，也基本上算，虽然60后吧，也往70那边靠啊。 您基本上是我们70后的人， 要了命这个。 那么这个骑毛驴，然后山羊胡子， 哎， 然后他歌词当中唱到那个爱管人间不平事，这就是阿凡提的标志。 他还背着一口袋，手里还抱着一冬不拉。 对，然后呢，说到今年的这个新电影啊，这是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还有咪咕动漫有限公司以及米粒影业联合出品。 嚯， 它的名字叫《阿凡提之奇缘历险》。你一听这名字，你就会发现它很可能会做成系列的， 是吧？ 对吧？如果这部成功的话， 奇缘历险，因为本身阿凡提原来那个动画片，它也是 好多集 一个的故事， 对的 吧？ 那么这一回呢，是以 3D 动画大电影的形式，10月1号在全国院线上映。那在前不久刚刚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阿凡提之奇缘历险》这部新电影还亮过相。 哎， 大家很关心说这个《阿凡提》大电影，你现在你拍这大电影 是 什么故事呢？ 还说把原来那故事重新拍呀，什么卖树荫啊， 对对对， 什么种金子呀，是吧？就是耍那八一老爷呀，是吧？ 到底是什么？ 还是重新，还是接着讲这些故事？ 这个导演刘伟呢，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说呢，这一部呢，相当于是前面那10几集动画的一个续集。 嚯！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你看到有不同的一些介绍 啊，有的说是13集动画片，有的说是14集动画片。 对对对 对，那我看到呢，14集的说法还是比较多的。 哎， 那么这回呢，据说是个续集， 续集 就是新故事了。 之前那些的续集， 对，新故事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梗概， 怎么说的？ 38年之后啊。38年之后，阿凡提没老啊，没老， 老了。 阿凡提和他的新伙伴，展开新的一场冒险。 哦， 说，突如其来的水危机，就是缺水啊，水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静生活。 新疆的那儿的葡萄都干了，所以就成葡萄干了。 嗨。在百姓的信任和嘱托之下，阿凡提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寻回水源的这样一个职责。 我、 他和他的老对头八一啊，八一老爷，还有新朋友古力仙，还有水务官哈兹，一起踏上了穿越戈壁荒漠的冒险之旅。 听听、 这是一个新电影的故事， 好吧？不是，这个就是说，其实你要是做的话，不是不可以啊。这故事把它做大点儿，哎，拯救世界那感觉哈。但是你别忘了，前面这13集都是一个什么风格？这个阿凡提的风格，我觉得挺不好拿捏的。 您想听听阿凡提的风格吗？前面阿凡提的风格，其实在他的十几集当中， 他都是小故事， 而且他很统一。 对。 当年阿凡提有很多故事呢，比如说什么、跟强盗的遭遇啊、 哎、 什么奇婚记啊， 对 啊，跟八一老爷的斗争啊，等等等等。这段小故事呢，我们只能听一个小片段了啊、 哎、 这就是他在途中遇到了两个强盗，一个非常经典的那种段子，今天看起来像是网络段子，就在当年的动画片当中有展现。 好嘛， 阿凡提拿塞尔变阿凡提，生来就是个倔脾气，倔呀倔脾气，